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新 Tw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追风，奋力的去爱情，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继续活着。 Listen to one, two, one band. 他们是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Stranger never seen. to show, so you're out of time. I'm letting go, you'll be fine. Or maybe you won't, you're out of time. I'm letting go, I'm not the man that you want. 11:08十一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9号星期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开工歌曲，就是咱们14周岁的时候我没能放出的，但是今天就给它放出来吧，因为节目又大了一岁嘛，又老了一岁，所以这一首 Older 来自 George Michael， Older 就作为今天的开场曲送给大家。男左女右，14岁了，继续前行。 哎，我发现我们俩真的是有这个相似的出发点啊！我的第一首歌也是在7月16号晚上，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准备3首歌，最能够表达这14年的时光当中哈，大家的所思所想。但是因为确实太热闹了，然后都没有来得及与大家分享。那我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也是当时我已经告诉大家会有3首歌， 嗯， 而我那3首歌，讲真。都没有播啊， 这都没播，就剩说话了。那天有说不完的，有感而发嘛。 对，所以第一首歌，也是我们奔向15年的第一首歌哈，来自苏打绿演唱的《歌颂者》，在7月夏夜的晚上送给各位朋友。谢谢你们和男左女右继续同行。 唱歌。闭着眼睛唱歌，却听见有人唱和，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很快乐，发现有人听着，清浅一条河，只为自己庆贺。 么眼神让我的脸颊发热，忍住颤抖的手投入一首首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唱着。可能我唱出了你的苦涩，可能我唱着自己的人生，可我们有过相同的心声，所以你才会出现在左右，听我唱着。人们掌声又安如林中回声，不想被打乱成去又生，大雨点到了城，你怀抱我的单纯，听着脉搏忐忑，得靠自己回温。可能我陪伴过你的青春，可能我陪伴自己的灵魂，是这彼此的真，所以心才如此静水流深，然后生了歌。着你的心疼，可能我歌颂着我还活着，而我们都想再一次狂奔，所以你愿意对我点点头，说我不 可能我陪伴过你的青春，可能广播曾经在你青春的某个夜晚里给过你无限的陪伴。很喜欢一句话，他说日子虽然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痛，但是生活有很多止痛片呢，比如音乐，比如文字，比如风景啊，比如故人，所以呢就愿时光清浅，故人不散。 在生活中找着自己的最适合的那个业余角色哈，业余角色不是主角色啊，就是说不是你不得不当的，就是你在业余的时间段里边喜欢去做的那种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苏大绿清风，他就觉得自己很适合作为一个歌颂者，他干这行他有这个就天赋，他有禀赋。 我感觉他们这是主业， 是 不是副业， 这他当然是也是主业了， 就是他用歌声哈，用他的创作陪伴了大家 真的很多人的青春哈，有那么多的背景音乐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 对， 今天呢是7月19号，也是我们男左女右过完14岁生日啊，全新出发的第一个晚上。 对， 我相信啊，上周五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重新回归来啊。 是， 不管是因为诶，怎么突然间又听到了苏醒，哎，突然间听到了默默， 都在， 哎，叶谦也在星期五出现了， 是， 所以他们又回来了。那今天晚上呢，要特别正式的说一句，此时此刻我们定格在2021的第200天的夜晚， 是我们是2007年开始的这档节目，所以呢，到2021年14岁啊，是14岁，大家都以为今天是他15岁生日，这15岁正式开始第一天了，其实是14岁正式开始第一天，第一次， 对，然后我在说2021年啊， 是 今天是2021的第200天，同时呢也是奥运倒计时，就是冬奥会倒计时的200天、啊，我们迎接冬奥的脚步呢已经开始越来越快了。所以今天在聊天室当中，在听听 FM 如果是刚刚回归的听友，要特别说一下，当年的红人啊，什么小树啊，早就已经转移了，搬家了，我们已经到了主战场，来自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也就是听听 FM。登录听听 FM 不光可以听直播，还可以听回放，同时呢还可以到聊天室找到男左女右和我们互动一下。 对，聊天室啊，我们文字聊天啊，目前还不能那个，有人问有没有语音聊天，这问题你在这里边一语音的，咱就成那个微信群。 不是，我亲爱的听友，你想一想啊，这个如果说语音聊天，那请问我们直播的时候怎么语音聊天？ 你这相当于就是整个花插着全都是语音了，就 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吧，就是在一些500人的大群里，包括你们家的这个小区的群里，群主一定会说，请大家都要文字， 对 对吧？ 要不然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谁听得完？ 对，还有就是它不直观嘛，就是文字，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都是可以直接看到它的。 对，这里也没发视频哈啊，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你不能语音嘛，所以就没有视频。 你发那有啥用啊？对吧？ 想看你 都 想看看你， 大半夜了啊，大家都累了一天了，我们男左女右从诞生的那个夜晚呢，就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不悲伤的夜晚。不悲伤的前提就是要放松。 这里是特别纯净、特别直接的聊天室、畅聊室啊，畅聊室，文字畅聊室。 对，然后各位还有一些粉丝级别，当你到达3级啊，也就是这个3道杠，是你的这个等值啊，能量累积到3级的时候呢，就可以发图片了。 对， 哎，今天好多朋友呢也看到叶谦在直播间的照片。 是， 话说长能耐了啊。自从我们节目呢上周五啊在一起跟年轻的小伙子 啊一起 live 了一下以后哈，大哥这个吉他就没拿走， 吉他我就搁这儿吧，我特地搁这里了，然后我也跟大家说了，以后呢时不常的整出点小动静来，大家要点赞能踊跃到20万以上呢，我就时不常的我就对得起大家一下。哎，我就特别害怕的就是我一献完丑以后呢，大家以后就因为不想听我的歌声 不点了， 对， 打死 不点到20万。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建议呢，有的时候你也跟我合作一下，你也整出点女生小动静来弹唱啊，那不挺好吗？ 我这一晚上2个小时动静还不行，还不够啊！ 唱的 都已经 说的 工作19年了，还没听够吗？ 行吧。还有一首歌是来自麦杰的，也是14岁生日的那天我没有放出来的，今天也补放一下吧。Remember the time。 谢谢各位记住所有的时光，并且愿意和我们一起增加新的记忆。 remember the time， 你记得以往吗？你记得过去吗？那点点滴滴其实韩立为我们记了不少，因为他有独门兵器，就是那时候的微博，后来的微信，他都能这么记住。微 信 当然，微信他少有去动用， 我根本就没有。 我是记住，因为我每天都发微信嘛，对吧？就是咱们照完了那个公照以后，起码我周一会发一个微信跟大家说， 他会在朋友圈里啊，跟他的老哥们儿们啊是互动一下啊，证明今天晚上不要找我喝酒了。 对 我是做嘉宾啊， 是 在这个节目里呢，已经待了14年了，14年了，已经奔五了， 然后 但是热情不减。 韩立呢是在微博里，他随时可以调出来，就是我要啊，2014年的什么什么什么，2000几年的什么什么，我们俩那时候什么样啊，在干什么，那天怎么了，那天下没下雨啊，那天咱们穿的什么衣服，他这个他都能记录下来。 真的说真心话哈，我觉得从1月11号搬到了这个我们的聊天室，这个聊天室呢有它的好啊，因为这个大家都能各抒己见哈，非常快的互动，但是它也有唯一的小弊端，就是它只是在节目的行进的2个小时当中，这个聊天室所有的内容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不是在此时此刻，就是2个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就是你把它发到你自己的微博或者是微信或者是朋友圈，就是你不转发的话，这个聊天室就没有了 啊！ 就你再想回头看看，哎，张三李四和我聊什么了？对不起啊。 人家 即看即消失， 对，人家不能有那么大的这个天台供你在那晒太阳，是吧？ 对，所以大家也珍惜这个很像是聊天室的海市蜃楼哈。 对， 但是慢慢的你的这个分数，比如说你的每一条发言精彩啊、加精啊，都会给你加分的。加分之后呢，你就会有级别了。我们也说过哈，15年，就是明年的7月16号，大家也看到了日期啊，刚好是星期6，所以我们是要聚一下了，这是老天的直言啊。 那是15岁的那一天啊。 对，于是乎啊，大家呢在这个聊天室当中级别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为这个粉丝榜，目前我看到男左女右的粉丝榜当中啊，它分级别，最高级别的还是小撒妞妞， 是 6级，然后目前七仔的七宝啊，随遇而安呢、啊。王小博呀、宋彦君、袁小福、桂芬、Amanda、斯坦福桥的味道、四合院里的孙大圣、午后的彩云、圆圆、春风拂桃林、笑多多、 真不 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小康夫人、燕林、韦小薇、葛大爷、我是纳斯加、3017广播、啊、不， 我是纳斯加，这你连着说啊， 我是纳斯加、 我差点听成我是纳斯、加， 然后这些呢都是5级啊，就等于是第二梯队的、之后呢都是4道杠了。到时候呢我们如果说现场可能会有一个人数的限制，会从粉丝榜当中优先的，就是如果说到时候哎，我们应该让哪些朋友到来，所以平常的日常累积呢分数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呢就啊经常来这里吧、啊、 好， 这是我们和大家一个小家园， 感谢大家 是 认识新家常来做客。 哎，你怎么现在这么深沉了呢？ 没有啊，这对 你忘了上周五你多活泼了啊。 没有，上周五最活泼的肯定不是我，肯定不是我，上周五 那你说谁？ 你 不可能， 你肯定是你。 我都听回放了，你话最多 是吗？ 对， 我话还多啊。 是，大家可以作证啊。 哎，那我看来我移情了。情是时候好好反省，夜的阴晴圆缺就像我的心，也下着雨，天在哭泣，不知道何时才放晴，我忽然非常想念你，你的背影让我失去了理性，你的放弃让我迷失了自己，你的离去就像刺青，永远烙印在我的心，是如此痛而如此的美丽。我努力的想哭泣，却哭不出泪滴，一次又一次的灰心，才发现早已麻痹，终于发现自己已经 孙燕姿安宁，也是季节性非常明确的一首歌，就是夏天啊，它是指夏天的晚上。其实在四季当中，在夏天如果说不小心两个人啊，这个不能在一起，就是他说分手也能分得如此安宁。夏天是真的容易分得安宁的，就是我们都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瞬间把这件事情给覆盖掉。 无论什么季节，只要一分手，你身边的感觉都是严寒，都是冷下来。 这倒是，但是严寒长短不同，要是在冬季的话，那是彻骨的， 是 吧？ 是是。 来吧，我们现在也要转个身了，第二时段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这里是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喽。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普通话人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9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叶谦。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在劳累一天过后呢，会来用听广播的方式给自己放松。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和你分享好音乐。当然，有一些朋友他是刚刚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在聊天室中呢，我也看到了一些新朋友说，我吧。以前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女主持人呐、放的很多歌曲啊很好听、都是我能听得懂的，但是这个男主持人放的都是我听不懂的。 哎呦，坏了，我放的都是英文、 就是、 或者是日文呀韩文呀之类的这些外 国歌曲。对，一看就是一位刚刚听节目的新听友。 是， 其实我们特别特别欢迎新的朋友的到来。 对， 因为每一个重新听广播的人，每一个刚刚爱上男左女右的朋友，对我们而言都是工作的小成就 是来的都是客。 因为老朋友说真心话，我们还是14年的这个彼此的交情哈、还是有点小自信的。我觉得无论我们怎么样，他们都能够和我们一起前行，至少得有15个6个能跟咱一起前行吧。 对 啊，不，156个， 15、6个， 不， 我今儿不用弹唱、 500多个500多是有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为什么对这个数字非常敏感呢？因为每个晚上入场的听友，我们后台是有一个数字显现的。 对了， 之前我是绝对对这个节目哈，不会说让大家觉得它多么的，哎呀，好受欢迎，或者说故意把自己说得很低，真的是客观的数字在那里显示着。 我们平均啊，可能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但是平均下来，可能每个晚上也就是600多人。 哎，学会这个数字，客观的面对一下，我们心里也有谱，我们心里也踏实啊。这个不会说猜着来，然后显出一副你比如说过低的姿态要求啊，我们就跟鸵鸟似的，已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了，不会这样，我也不会高傲到，哎呀不得了了，我这陆地上最大的生物，这也不是这种感觉。 但我跟你讲，叶谦啊，我是被这个数字深深的给刺激了一下， 是吗？ 我真的觉得以前啊， 应该你抱期望， 你可是号称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的 啊、 哦，怎么了？ 这么个 都睡着了吗？ 这么个算法，你得等他们时差倒过来，那时候可能比现在还多。 我当时就是对工作人员说、啊，1000人这么少吗？他就对我微微一笑， 600。 后来才发现，连1000人都很难到达。 嗯， 这不是打脸吗？ 打我脸！ 所以我亲爱的听友们啊，不管晚上你能够从第一时段到第四时段能听多长时间，但是你只要进来吱一声，留下个脚印儿，那每个晚上统计人数都不同啊。 来了，谦哥又要带来你可能只能听曲儿不能听词儿的听不懂的了，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乐队的 Self Portrait， 听就不错了。 这整个歌没法给大家说，那但起码我得把歌名给大家说一下，对吧？所以呢，听得懂听不懂，先从歌名来说，叫做 Self Portrait， 什么意思？就是自画像。 哎， 自画像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说到这个单词哈，就是有一些女生可能知道一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 Poetry。 对 Self-Poetry 的。然后我其实以前在2016年，如果你看我微博的话，有一次去意大利啊， 买了这个， 穿了一条长裙，其实就是这个品牌。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是5年前啊，非常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它对腰身了，因为我现在不是胖了嘛，我就明显感觉到有些裙子它的这个腰身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自我画像得重画， 对对对， 重塑自己了。 对，所以它的这个魅力就来自于，其实你要经常看自己的就是身材比例啊、状况啊。那今天呢是2021的第200天，其实每一个纪念日呢都是提醒我们年初啊大家定的那些计划、那些 lead flag 怎么样，推进的如何了？ 对 啊，说好的减5斤，目前怎么样了？ 努力中。这基本上就你要让大家觉得你是积极向上的，努力中，你其实没有放弃 啊， 但是你不能说失败了，因为你一直在努力中，所以你不承认失败嘛，对吧？ 反正已经第200天了哈， 对， 咱们得告别拖延了，对吧？选择改变。 你再等200天，奥运会 都 开始了， 一切都不晚啊！我们就是开始把这个之前应该说是上半场落下的东西，在下半场呢，其实只要你好好的去实施它，应该都不晚啊！我们一起加油。 好， 而且说好了，明年正好一年之约，我们该塑形塑形，该好好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更好。到时候我们都以一个全新的、满意的面貌哈来面对彼此， 好好调整一下。 对，这是男左女右，特别希望和各位在一起哈。 嗯， 有这样的美好的东西，这是一个约定，一个美好的约定，一个纯真的约定，就像周杰伦这一首《蒲公英的约定》一样。 Dandelion， 明年见。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将愿望这只飞机寄出去，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的决定命运的意义，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已经长大 说让日子可以变得不平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中，有一个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约定啊，朝着那个时间点走去，你会觉得每一天都不再是像你过去所想的那样的啊，每天都是平平淡淡的度日如年，而你知道前方有一个目标在等着你。就像我们说今天呢是奥运冬奥倒计时的200天，而且也是2021年过去了200天，也是啊我们即将面临明年7月16号见面倒计时开始的日子。 嗯，这个目标啊，我建议大家需要定的比较简单，然后呢比较快乐，能让自己呢身心愉悦，一想到它就有希望满满。不要定的就是特别的严重啊，特别的那个隆重，然后呢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要为此而达到什么什么样的这种，因为你平常不是这个目标，就是你的任务已经让人家给你安排的已经够满了，已经够攀登的那个度数了，所以你要是再给自己就是消遣的这个目标再定得那么狠，完全没必要，我是这么感觉。 你放心，咱们的听友哈，经过上周五小地毯式的调查之后，我发现30岁左右的偏多， 嗯， 就是大家都是男左女右的14岁啊，是我的31岁、32岁， 是的， 可以说也是从毕业以后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了哈， 嗯， 已经是开始步入到为人父、为人母， 还有这样的小朋友，他上学的时候听，他真的是小朋友，今年25岁， 多年轻啊， 那也就是11岁的时候开始听。 多好啊， 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听。 对，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呢，虽然我们的年龄哈不一啊，可能大家的职业也不一，但是呢只要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在夜晚啊，当我们一下子整个人身心放松以后，你会发现有一种莫名的吸引的东西是相似的。 是凯莉·克拉克森和 John Legend 这两个人合作的一首歌，叫做跑跑 Inside of someone else's place. Pull away your eye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hear. I'm alone, but I know everything you feel. And we fall through faith, and we rise again. Kelly Clarkson and John Legend， 约翰传奇，可以管他叫约翰传奇，直接这么分。这首歌叫 Run Run Run。 嗯，就像是你到了一家这个深夜食堂啊，在这个食堂当中呢，他给你提供的餐食当中哈，有这个夜晚咱们中式的面条，对吧？ 是。 哎，也有呢，就是西式的这种意大利面呐、啊 嗯， 对吧？ 其实， 所以叶谦那边呢，就主要负责这些西式的。 对，我这边可能你的左右小脑都得并用啊、我不是说那个。西餐你是刀叉都得同时两个手用啊，那关系就是其实是你左右小脑并用，就是一个是欣赏这种你可能没太听过的音乐，另外一种呢就是得那边呢右小脑呢还得想想，哎，这他们唱的是什么，因为英文大家多多少少也都懂，也都知道，这个他都能就瞬间能在脑子里都反应过来翻译一下，也可以在这样听、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我到聊天室哈，看到有一位没有自己的头像但是名字已经起出来的，他的名字叫人到中年爱榴莲， 是、是 名字还是真的挺惹眼的。他说啊，这个墨迹的女主持、我喜欢、 墨迹 啊 墨迹的女主持， 他不是 哎，我想说，哎，你们觉得叶谦墨迹还是我墨迹啊？ 我墨迹， 我怎么就会有墨迹这俩字了呢啊？ 嗯， 但是我也没有就是表达出，我觉得他是非常哎朋友式的一种形容。 对， 因为我身边朋友有时候也会说，哎，韩丽你真能说。就是我有时候哈、比如说跑长途啊，有朋友我就特别害怕他驾驶的时候会困，然后他呢因为早班嘛哈，早上出去很早，我就开始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其实我也累了，但是我就怕我要是一停下来睡着了，哎，他就驾驶起来更疲劳了。 嗯， 后来我的朋友说，哎，你歇会儿吧。然后 所以人到中年爱榴莲，他墨迹不墨迹我不知道，反正有他肯定不寂寞。 就是像移动的收音机啊， 是 只要我在啊，话不会掉地下的，因为我总感觉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的话，当然我们说了，特别好的朋友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尴尬，对吧？ 是 在一个空间当中，我不说你也不觉得我是生气了，但是如果是在长途的路上啊，他有没有听音乐？ 可以提醒他那个不会睡着嘛， 起 码是一个好事。 我说你早跟我说呀，我早就说累了，大早上，因为我们是早晨送飞机啊，送朋友去飞机场。哎呀，给我累的哈！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哎， 免费的还是？ 哎，在他的楼下哈，两层看到了一位刚刚注册的用户，他还没有起名字。可以想象哈，他是因为听了刚才我说的每个晚上聊天室入场人数让我很打脸，哎，他就觉得不行，咱姐们的事儿哈，我得帮一把。 是是是。 他说我特意注册来吱一声，陪伴大学到如今10年的电台。话说我还在朝阳公园见过你呢。 啊，朝阳公园那次哈， 哎， 你是他去过不止一次，有一次是我们俩一起去节目，他有一次 他是指这个我们听友去过哈、我不知道他见的哪一次，反正那个时候的我都是80来斤啊， 是 牙也不怎么好看啊。我后来不是做了牙齿吗？他说最喜欢的呢是《爱得更久点》，你说打不打脸啊？但是呢，英文歌也很好听。有时候冷笑话是真的冷， 那是肯定啊！我就挑的那个冷，我挑的那个笑话栏儿都是专门搜的，叫什么是冷笑话，我就直接点开那些，我在那个云云冷中去找。 他对我们说：“哎呀，其实有很多人都潜水呢，你们要自信哦。” P.S. 今天呢是送了一个迷路的婆婆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路上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很开心， 这两天北京还算凉快哈、 因 为下了一场想真不小这个雨，一下7-8个小时， 下了一场是下了好几天了， 下了好几天、 今年的雨水真的好丰沛啊，谢谢你的光临。我们来重温一首老歌，下一个天亮，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激动脸 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 还记得2007年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2007年我说女捧郭靖，男捧苏醒，就是我特别看好两个人嘛。 对，人苏醒一直记这话记到前天 然后还说我后来都敏俊、 嗯、 其实他知道有一阵子我不是很爱看来自星星的你吗？ 是， 然后后来又看了亲爱的热爱的，其实这两部片子真的在我的世界里啊，在爱情甜剧当中是有点封顶的，我至此就看不进去任何了， 就不太喜欢了，还是就觉得也 不知道为什么 超不过了， 就在我心中是就难以超越了。 嗯， 反正我就很喜欢看这两组人马啊，我们说 CP 啊，荧幕 CP 在一起就不一样，就很不一样了。 是， 来我们掌声吧。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一切都在呢。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迎来倒计时200天。 雪花飘洒下来， 在生如夏花的绚烂里，期待冰雪中的相逢。 舞动随阳光照。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9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在听节目的同时，如果还想找朋友聊聊天的话，可以登录男左女右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的小天地啊， 是 有点像这个宿舍的卧谈会，哎，大家呢都是你一言我一语。听着暖文章，听着冷笑话，发表各自的小小的观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也播出一个话题，2021的第200天。 第200天 的夜， 那个、 啊、你是不是也有点什么感慨啊？ 是啊，二百天，其实你说慢不慢，说快不快，你要是一怠慢，嗖就过去了。你再一抬眼睛，哎呦，奥运会了，马上就会来，没错。 来吧，上才艺。 这算才艺吗？讲个小笑话啊。这个主持人啊跟一个5岁的小女孩啊对话，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女孩说，我想做淑女。主持人说，哟，那在你心目中淑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小女孩沉默了一下没说话。主持人启发道，你想想看淑女说话是什么样子的。女孩说，小声的。主持人又说，那淑女走路呢？ 慢慢的。 那吃饭呢？ 也是慢慢的，细嚼慢咽的。 主持人说，哎，那淑女做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呢？女孩忽然有些不满，反问道， 人家都是淑女了，还用做事情吗？ Places 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love you more. I love you more. You're here in my life. I'll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you. 淑女当然要做事情啦，啊，淑女不但要做事情，还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唯美完美啊，那个纯洁纯净，这都是淑女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要跟小孩子说清楚啊，这是小孩子有的时候童言无忌。好了，该韩立了。 好的，马上进入到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晚上和你分享的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有位作家说，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学会真正爱自己，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学习的课题。一位农夫出生在贫苦的家庭，一辈子以干农活为生。他76岁拿起画笔尝试绘画，80岁举办个人画展，画作在全世界进行展览。他的画作清新淳朴，抚慰人心。他的故事更是激励了无数人。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人生随时可以重来。有人总抱怨，哎呀，已经晚了，我来不及了，哎呀，我错过了。但其实人生永远处于最正确的时间里，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刻。只要是想做的事儿，没有时间期限，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可能拥有成功的喜悦，也可能拥有失败的痛苦。能驻足观察世界，体悟情感，也能转角邂逅缘分。一腔孤勇也好，一往无前也罢，希望我们一直都是坚定、勇敢且自信的。一个人想要获得切实的快乐，就得有活在当下的智慧。沉溺于过去，为明天忧虑、焦虑、拖延、胡思乱想，因为这些，很多人饱受痛苦和情感的折磨。在日复一日的踌躇中，今日又当成了昨日，再次陷入无尽的纠结的漩涡。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重启新的一天，没有必要重新印一本一模一样的日历，重新去把它翻一遍。明天不一定会更好，但比起过去，我们还有机会把它变好。无需纠缠所有的过错和得失，去挽回不会复返的过去，而是在当下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趣的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充盈着喜悦，让现在的每一天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单纯、满足、快乐。当一个人学会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远离不健康的食物、人际关系、生活习惯，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好。万物 皆可断舍离。房子空间有限，人的心也有限，记得留下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希望你能成为那个热忱而冷淡的人，自尊、自重、自律、自爱，不纠缠于杂事，不困顿于烦恼，永远保持年轻，永远保持平常心。这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现，去热爱，但在这之前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我们喜欢自己，欣赏自己，爱上自己的那一刻，生活才算真正开始。所以，且大胆去交会让自己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自己流泪的人，奔向自己想去的方向，种自己喜欢的花，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坦坦荡荡去拥抱生命无穷的可能性。愿你从今天开始学会真正爱自己，与所有美好环环相扣。2021余下的日子里更加顺利，更加开心。 云像衣裳花香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想要太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山望断肠，借问何共谁的思，可怜飞燕落新窗。名花倾国两相欢，唱得君郎带笑皆是春风无限恨，春香听我一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春香听我一 皆是春风无限恨。 坎坷，也是春风无限恨，真想停泊你蓝。 确实啊，在2021的余下的100多天里啊，爱自己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爱自己啊， 对，所以用这篇短文章呢和大家共勉。其实你只有有能力爱自己的时候，你才有余力去爱别人，而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劲头都用在别人身上，自己过得并不快乐。 这个我很久以前好像在刚节目刚第一二年我就说过，我说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句话，就是那时候坐飞机嘛，总是要有空姐在前面给你演示，就是一旦出现了什么危险，比如说连那个空气氧罩都掉下来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当然要协助别人，就是扶起来，就是摔倒的人或者是惊吓的人啊，然后安慰他们，但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前提是你必须先把空气氧罩给自己带好，然后才能去帮助别人，就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在爱自己的、爱护好自己的前提下，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对，所有的男左女右们正在听节目的，不管咱们是哪个年龄段的哈，爱自己这件事情都是尤为重要的。 是 哈，因为爱你的人也希望你先照顾好自己，对吧？已经到了晚上的10:18了，我们节目是从2021年开始啊，调到了晚上9:00到11:00， 嗯， 所以这个时段结束之后呢，就再有半个小时啊，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所以想继续和我们互动啊，感慨在这个200天的夜，想说的话呢，都可以继续到聊天室。毕竟叶谦说了， 哎呦呦， 20万的时候，会给你们现场吹拉弹唱。 哎，我都哎，连吹拉都来了。 结果呢？结果又打脸了。 其实周一买卖稀嘛。 啊、 周二没人来，周三一般般，周四彻底完。 哎，上周五咱们的这个， 对对，只有周五才好， 对，大日子啊，大家还是会来的，因为平常生活都挺忙的，这可以理解。 对， 咱不是还说了吗，如果我们的听友真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入睡了，这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 也好事好事。 Deeper Still 来自无名之辈 Incognito。 There's no metaphor, no simile, no analogy, take me thereThere's no way I could say it, at least not with words. You're an ocean that fills up every line of this verse. I'm falling down, but it feels like flying. I hit the ground, but I won't be crying. Can you imagine it without?That's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You're an ocean that fills up every single inch of me. I'm falling down, but it feels like flying. Hey, I hit the ground, but I won't be crying. Can you imagine it without? Come and bathe in this ocean with me. Deeper than the valley, too. 许是那一个人，也许是那一个吻，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完走完。现实里我能认分，爱情里不能认命，幸福会过站不停，追呀追呀。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直到遇见了你，相依为命，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忆。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原来我的情节精彩仍待续。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虽然期待奇迹，直到遇见了你，相依为命，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曾经碎了的心不药而愈，原来我的情节精彩仍待。就忘记那些昨天，就望着那些明天，男孩陪伴着女孩飞吧飞吧。 温柔的奇迹啊，不仅要相信温柔的力量哈，也要相信温柔的奇迹啊。这个世界上奇迹是相信奇迹的人创造出来的。 对，你本身你的出生就是一个奇迹，就是你父母的奇迹，你这个你的形成就是你整个家族的奇迹，你就要这么想就信心满满。 还有一个奇迹就是你爱的人也爱你。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奇迹。 对，不，因为不一定你爱的人就都爱你，这是 太难了。 对，这都不是很可能的事。 很多时候是你爱他，但他只是浅浅的喜欢你。如果两个人都是那么浓浓的爱啊， 是 就是天哪，电光石火，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个灵魂伴侣，像拼图那般的契合，真的就是一个奇迹。若你找到了，请你好好的珍惜啊， 好好珍惜。 爱自己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爱他啊，有余力去爱他。这个时段只剩下2分07秒了啊，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嗯，那也可以再听一首来自莱昂纳尔里奇，这首歌的名字叫 Sail Down， 继续航行。 但是我要抱歉的通知您，目前在聊天室点赞数量 15万14万。 哎嘿， 没事，周一买买息 啊， 周二提提气， 对 吧？我刚才说了， 把吉他收下去吧。 对，周三再有转机， 哎， 周三有转机，周四才满意。 这周能响一声就行了。我们第四时段见。 Time after time I tried to hold on to what we got, but now you're going. And I don't mind about the things you're gonna say, Lord. I gave all my money and my time. I know it's a shame, but I'm giving you back your name. Yeah, yeah. Yes, I'll be on my way. I won't be back to stay. I guess I'll move along. I'm looking for a good time. See long down the line, ain't it funny how the time can go. Friends say so, but it doesn't matter. It was plain to see that a small town boy like me just wasn't your cup of tea. I was wishful thinking. Oh yeah.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男左女右还在这里。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有韩立，有叶谦，有陈默，还有各种飞行嘉宾，像艾伦苏啊，还有这样这样那样的。对，我们以后可能还真的是，比如说 Listen to One， 你看就是这么多的嘉宾会涌现出来。 对，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 Listen to One 的第三趴。 对。 啊，这个已经露出一点小端倪了， 是是是， 预告片了。其实经常听歌的朋友已经听出来他们是谁了，我还挺惊讶的哈。这个能够在第三趴 Listen to One 的活动当中，遇到他们，这两天就会揭晓了， 也很棒。 到时候呢，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啊，再重新的听他们的歌。其实这些年在男左女右的晚间时光里，我们也没少播放他们的歌曲。 是， 对，对他们而言，经典的曲目还是很多的。 好，来一首 Teddy Pop Music 的歌曲，叫做 Anyway， 无论怎样，真的，大家不用那么那个。 对，不用刻意点，真的。 点啊，就因为咱们周一嘛，然后周二咱们都休息休息。 他那个吉他也不是说弹到了，在这个晚上你听一耳朵。我的天哪， 就必须用20万来换的。 对、 啊，你们到时候点的差不多，我就弹。 这一首在夜里听哈、啊， 嗯， 很有感觉，很有质感的歌曲， 来自 Teddy Pop Music， 这首歌名字叫做 Anyway。 对，我们常常说这种氛围音乐哈、啊， 是， 就是它带给你的是一种，哎，你到什么酒吧呀，或者是一个什么酒店大堂啊，我觉得这种音乐就非常的普遍， 是是， 对吧？ 酒店大堂好像还真少有放他们的这个 W 酒店， 是 是, 是， 哎、嗯，那家酒店是一个一进去之后就会有音乐哈，然后一下子弥漫着很多这个年轻色彩的种种的东西的一家酒店， 年轻人喜欢。 你其实也 OK 的，他的那个电梯里、啊， 我就是年轻人。 好的，这一趴接得很对哈、嗯，因为的确哈，你用身份证来说一个人年龄，那是另一种说法。 是， 但如果说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代沟啊，没有那么强烈的年龄跨越感，哎，那其实你就是我们常说少年，少年感的老年人。 很鼓舞人心的是，其实真正那个划分老年跟那个青年和中年的这个标准已经 65， 对，已经放宽松了。放宽松了，所以大家心态又很年轻了，又非常的舒服了现在。 哎，我有时候特别想知道、嗯、就你们男人啊，我们说这个节目刚刚听的朋友会觉得，哎，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要让我们感知得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男女啊，我们真的来自不同的星球，在很多欣赏的听觉里视觉里有许许多多的碰撞不同。 嗯， 那你看音乐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了。那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哎，你们男人有没有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你会发现只有那个年龄段能穿那种衣服，哎，你现在到这个年龄段之后，你就发现驾驭不了了，有这种服装吗？ 一定有的，一定是有的。你比如说， 就好比我们女人有的时候你这么穿，人家会说，哎呀，你不要装小女孩了，这都是小女孩穿的，比如什么娃娃服啊，什么蓬蓬袖啊， 这制服。 哎，对，我就说，哎，你们男人有没有这种？你们也觉得，哎呀，我都快50岁了，这个我不能穿了。 嗯，一定有。就比如说，这个 阔腿裤， 喇叭裤啊，粉衬衫呀、啊，一身这种。 年轻的时候很翘的，他得配上配搭自己的这个发型才能体现出他那个范儿的这些服饰。你到老了以后你剃大光头，你弄一个就是一白胡茬，你再穿的那个底下那个完全不配套的那些东西，你肯定是要避开这些的，是吧？ 不过我觉得男人似乎还好一些啊，不像我刚才首先想到就是，哎，这两年发现很多女生都愿意穿我们叫这个露脐装， 嗯， 就是因为腰很细嘛，然后呢就会一下子哈感受得到。要穿这个上半身衣服和下半身裤子中间有点空间感的那种衣服，那种衣服对于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 嗯， 哎呀，是绝对不敢挑战的。 得， 我觉得不是腰粗腰细的问题，是真的怕凉了。 是，坏了，人家一哄，超过20万了。那先听一首歌哈，那让我准备准备，我看看今天给大家唱一简单的吧，唱一个。 不， 我想想啊，我想想， 就让你弹两声，你唱什么呀？ 哦，对对，弹两声也行，弹两声。 就比如说弹一个一闪一闪亮晶晶。 你让我弹单弦儿啊？一闪一闪亮晶晶。 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这微笑窗前抱外头 I'll go I'll go I'll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 啊，对，这个女生歌我是唱不了的啊。 哎，别说，刚才就听了一遍， 那是啊， 你就已经能够磨出来了， 就直接磨出来呗。那这个， 难怪你当时说上酒吧扒歌啊。 不用太扒，这个音乐制作人的素养还是有的。 哎，这首歌呢，也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新歌当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非常轻松，很像是暑假到来人要出去走一走之前的那种、应该是打气的歌哈，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出走》。 是 啊，不待在这儿了，我要出走。 对， 哎，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哈，我就觉得哎呀太有感觉了。他说，大海承包了夏天一半的快乐，有道理吧？ 大海， 你要是承包了夏天一半的快乐， 你要是在海边住着呀，基本上把你整个夏天都承包了。你有海鲜，又游泳，洗海澡。 那人家说的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嘛。所以夏天我们经常会说出去走一走哈，不管是去海边还是去其他城市，就是说和孩子过一个开心的暑假嘛。包括我们自身也是工作了半年了哈，需要休一个假呀等等。叶谦看来已经是热身完毕了啊，并且呢，我看出来了， 对， 第十五年哈，这个路上哈，他是想整点什么啊？ 我整点什么， 让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只会说冷笑话的男同学。 对，而且我是特别不会说冷笑话的男同学，他们普遍得出的是这种结论。 那这样吧，你就当成此刻在你心仪的女生的宿舍楼下，秒回到你大学时光。 那我还真唱不出来什么了，我还真不是那种人。不过呢，当着大家的， 你就当成 行， 你就当成你正好温碧霞那样形象的女生啊，就从你身边走过。 旁边还有助理叫韩丽， 我对， 给她出坏主意 啊，别 我也唱不出什么来。 快， 第一次送给大家歌呢，那干脆就最原始的状态，我就把男左女右唱一遍。 好啊， 男左女右。哎，咱们先来一前奏啊。韩丽最爱吹口哨。 你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哎呀呀，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彼此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谦，我真的哈，我不得不说你弹的真好，但是唱的以后就唱下副歌哈，或者是啊，因为这一段呢是叶谦创作的哈， 是夫人唱的， 哎，对他们俩一块合作的， 代替夫人唱一下。 还有就是你真的是个实诚人，因为大家已经听了十四年了，对这段旋律应该是最最熟悉的， 是， 甚至说他们的这个挑剔度也是最高的， 对。 如果你但凡还原度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但凡帮我一句腔也好， 我自己什么水平我不知道吗？ 唱一句嘛， 唱歌能掉多少粉我不知道吗？啊，虽然 对，哎，你让我想起那个什么来了，你让我想起当年荣格跟那个弗洛伊德是埋下了一个就是不太和谐的种子，是什么时候呢？是有一次去参加，也是人家要让他们出一节目啊，当然不是人家参与，是他们两个人互相出节目，是什么呢？是分析对方的梦。结果呢，荣格特实诚，荣格就在那个去那个一个美国的演讲会上，在轮船上，就两个人嘛，莫逆之交嘛，荣格就把自己的梦，哎呀，就说的特细、特解析啊什么的，然后给弗洛伊德。该弗洛伊德说的时候，弗洛伊德 避，就遮遮掩掩，不愿意掏，就那意思，就是我不能拿我的专业来跟你冒险，我不能拿我的名誉和专业来跟你冒险。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你刚才那句话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 觉得有点诡计多端。 对，就是说我不能拿我的弱点，我不能拿我的弱点给你来做算命的来干这个事 情。没有，我觉得其实，在晚上大家就是突然听到琴弦，他会真的有撩拨心弦的那样的感觉哈。 是。 其实人有时候就只单纯的听这段音乐就好了，除非真的是天籁之音啊，它才和这个琴搭配的那么美妙。 好， 要是不是的话哈， 我再准备准备，明天我开开嗓啊。 不是你就想想，今天晚上这20万到来的时间有点慢，你说万一以后20、40、60、80啊，你唱得过来吗？ 人家都鼓励你呢。Strain 说、 啊、 丽姐，你就抱着这个心，能偏不掉粉吗？真是，我就唱，偏不掉。就得有这种信心。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能走到今天 不容易。别一张嘴， 不是就是因为有这种自知之明才走到今天的吗？ 嗯。 Still as a stone and yet more still, sure as love when love is young. As the snow when first it falls, warm as a flush across your throat, smooth as skin against the roughest brick wall, remote as the moon and yet more remote. The night closes in with a sweet caress.We are grace, we are sin. What we are, we can only guess. Desire when it wells up, strong as the sea and yet more strong, salty as tears caught in a cup, sad as love when love is gone. The night closes in and it pulls us underWe are grace, we are sin. What we are, we can only wonder. 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更美妙的吉他声哈、 嗯， 你的那个就不用说了啊，那也是在节目中经常出没的 Peter Murphy 大师级的哈。 是， 哎，刚刚的这首也是李健的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给人感觉真的在夜里得到心灵抚慰的歌曲哈。 就是一直没有往下落过，也没有转型过，它就是一直就在呈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片净土。只要李健的歌声一响起，我眼前就是一片净土， 真的、哦、就是这个世界的喧嚣啊，那些鸡飞狗跳啊， 是， 哎呀，那些在你眼前你都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啊，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都一下子归于平静了啊，这个世界依然美好，依然有那么多纯粹的人在做着他们热爱的事情、啊、 对， 这首歌呢是叫 Malina 啊， Malina 西班牙语的感觉 Malina， 哎，它其实呢也是女人的名字，同时也是大海的意思。 嗯， 刚刚我们也说过，这个夏天啊，如果没去海边的话，真的有一点遗憾呢。 嗯，确实有这个打算。 嗯，对，大家都应该在这个，因为夏天才刚刚开始嘛，这周四会遇到大暑 啊。 我们说小暑、大暑， 哎，今天 上升下注。 今天你吃面条了吧？应该。 你又是逢七， 不是二伏了吗？二伏头伏饺子，二伏面，然后又那个大暑又要干什么来着？ 大哥，你、 啊、 你家二伏是比别人早吗？ 大暑养猫啊，又坏了。那我 是周三好吗？ 完了完了完了，我把周三面条吃了。 大哥你，不你平常吃面条也没人反对啊。 你家周三面条那量被我今天给吃。 你别这过得这么着急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啊，这周三是中伏，然后周四呢、 啊、 是大暑。你明白这个流程了吗？ 待会儿我 今天呢是农历的六月初十，是初伏的第九天。请问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没有，我待会儿送你回家的时候，我得再到小卖部去买捆面去。 周三啊，有太多可以当天买啊，给你送货上门的。 可以， 好吧， 可以。 服了这个嘉宾哈、啊， 诺丽塔 着急啊！ 刚才你那个诺丽塔完了以后，玛琳娜完了以后，我还真要送一个跟她名字很像的，来自阿巴乐队的。Chikratita， 好的，这个节目呢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 好， 因为时间就剩下53秒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尤其是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的小伙伴们，我也从今天看一看哈、哦，是不是每天晚上能有四位数的入场。晚安。 How I hate to see you like thisThere is no way you can deny it. I can see that you're all so sad, so quiet. Chiquitita, tell me the truth. I'm a shoulder you can cry on.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